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我们今天有一个新的一课 Lesson 29, 29课，活用表示时间的这些名词，我们才学到了几点钟、几点几分等等，现在我们就要把它用在绘画里头了。今天的这则对话呢，是 A 跟 B 这两个人呢，他们进行的对话，我设计出来的。那么我们注意到每一个句子呢都非常的实用，所以大家一定要呢经常把它练出来，然后呢练熟之后呢，一人扮演两个角色，自我对话，这样开始。我就是这样做成的哦。I learn to talk to myself every day. Many, many years ago, when I started to learn conversation, 当我开始学绘画的时候， I talked to myself, playing two roles at the same time.同时扮演两个角色，所以你一定要这样做，我这样做了你也要这样做。好，我们现在就马上开始。 A 先说了， Excuse me, sir, 打扰一下先生。 Sir 也就是先生，这是对男士的一个尊称，如果是对女士的话叫 ma'am， 记住不是 man，不是 M-A-N， 那是男人。我这个 ma'am 是 M-A 加一撇再加一个 A-M， ma'am 女士啊， ma'am 嘴巴闭起来， ma'am 女士。先生用 sir 就代表尊称的意思。 excuse me， excuse me 不要念成 excuse me，因为后头的 k 都要念成 g 的音。 Excuse me, excuse me, excuse me, sir. 先生打扰一下， excuse me, 按字面叫做原谅我先生，但是实际上应用的时候，对不起打扰一下先生。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这是我们上次教过的。 Do you have the time?您有代表吗？有时间吗？ Do you have the time? 如果你把那个的去掉了，还记不记得我怎么说的？ Do you have time? 什么意思啊？你现在有空吗？ Do you have time? I want to talk to you. 你有空吗？我想跟你谈谈话。但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麻烦你，那个 please 就是请问，我们可以翻麻烦你。您有代表吗？ Do you have the time? 你有代表吗？同时也知道是多少时间几点钟了吗？回答的时候就是 yes， yes no 问句嘛，所以 yes， 但有时候你不用 yes， 你也可以用 sure， 当然我带了表，有的就是 sure 或者是 yes， 然后就开始报时间。 It's 10 o'clock， 现在是十点。It's 10 o'clock， 也可以说 it's 10， 用数字就好， it's 10。 如果是现在是十点整呢， it's 10 o'clock sharp， 我们都教过 sharp， it's 10 o'clock sharp， 或是 it's 10， it's 10 o'clock 都可以这么说。 10 o'clock， 你看连音呢， it's 10 o'clock， 10 o'clock， 10 o'clock，10 o'clock， 不要念 o'clock, o'clock. Thanks, 谢谢啦。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我的火车 leaves 就是离开。这边用了现在时，那是表示的火车呢，是每天这一班火车都在这个时候是离开的，所以我们用现在时代表一种常态。那么在什么时候离开呢？ In 20 minutes， 这个 in 就是在什么之后，不是在什么里面，不是在20分钟内，这个 in 加一段时间，就是几分钟和一段时间之后，20分钟后就要离开了。好，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那你就会说，老师啊，我学到一个介词叫 after， 可不可以讲 after 20 minutes？ 不可以。你讲 after 20 minutes 的时候是20分钟过后，但不晓得什么时间离开，只知道在20分钟过后，我的火车会在20分钟过后之后，不晓得什么时间离开。你讲20分钟过后马上离开，这个要用 in。 比如说 He'll be here in 2 minutes， 两分钟后他就会过来，不是 after 2 minutes， 现在就要记起来 in 20 minutes。 好了，这个时候呢我就解释，我继续说了，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by taxi now。 I 就是我，need 是需要，或者用个不定式 to 形成的短语呢，做这个 need 的宾语。I need to see him， 我需要去见他。I need to go， 我需要去。I need to do it， 我需要做这件事情。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你看 s 后头有这个 t 的音，不要念 station， s 后头有 k 或者是或者是 p， 全都变成 g d b 这样发音。像我们刚才 excuse me， 不要念成 excuse me。 So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我必须要赶到。 get to 就是赶到的意思，赶到车站。这个呢，车站就是等于 train station， train 不要念成 train， 你念 train 就不对了，把 A 的音 train 先念 train station， 啊哈，这样念就对了。By taxi， 借由坐乘坐出租车 taxi， 啊，这样就这样念啊。Now 就是现在，我现在需要呢打车啊，打这个出租车。那么干什么呢？赶到车站去。哎，时间不够了，只有20分钟时间让我呢赶到车站。Thanks again. 啊，再次谢谢你。No problem. 没问题，小事一桩。对方讲谢谢的时候，我就讲 No problem. 没问题，小事一桩，没什么啦。Good luck. 祝你好运。希望你赶上了火车。叫 Good luck.Good 就是好的，不要念成 good， 叫 good luck， luck 不要念成 luck， 肚子饿的luck， good luck。 好，这个对话是不是一下就学完了？学完了之后呢，跟着我来这样念啊。 Excuse me sir， 打扰一下先生。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Yes, no, 问句呢，句尾要上扬的。麻烦一下， please 就是请，我们可以翻成麻烦一下。您有没有代表啊？几点钟了？ Sure, 有代表。It's 10 o'clock. 现在是10点。Thanks, 谢谢了。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我坐的火车20分钟后就要离开了。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by taxi now， 我现在就需要呢搭出租车赶到车站。 Thanks again， 再一次谢谢。 Again 就是再一次。 No problem， 没问题， 小事一桩。Good luck， 祝你好运。好了，现在我们一起再念一遍。Excuse me, sir.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Sure, it's 10 o'clock. 是的，我有。现在是10点钟。Thanks,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by taxi now. Thanks again. No problem. Good luck.很棒嘛，对不对？好了，记住，那如果是你突然间发觉你这样子讲话的时候呢，你讲的英文很好，对方呢是另外一种口音，搭配起来也很好听哦。你看，你碰到对方呢，你也是东方人脸，可是他来自日本的，还这样讲话。你先讲 ，Excuse me, sir,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Sure.It's 10 o'clock. Thanks.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by taxi now. Thanks again. No problem. Good luck. 你看这样不蛮顺的嘛，是自己可以表演。然后呢就变成自己变成一个印度人。好，摇身一变变印度人，对方是菲律宾人。好，你开始这样讲话。Excuse me, sir.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Sure. It's 10 o'clock. Thanks. My train leaves in 30 minutes.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by taxi now. Thanks again. No problem. Good luck. 你多棒啊。很自己可以变调。然后呢就四川人跟山东人彼此讲英文了。他四川就讲了 ，Excuse me, sir,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Sure, it's 10 o'clock. Thanks,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by taxi now. Thanks again. No problem. Good luck. 你看多顺啊，自己可以表演。当然了，还是要求发音正确。好，到了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书丢开。一人扮演两个角色，你不一定是完全按照书中的内容。我现在去做示范了。Excuse me, sir.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please? Well, it's 10 o'clock. I think I need to be in a hurry. You know,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so I have to take a taxi.Bye now. No problem. Good luck. Bye. 这个就是把内容改变，用自己的记忆把这个对话一人扮演两个角色，然后忽而呢用念那个里面的内容，忽而把这个内容丢掉，自己呢用自己的英文一人扮演两个角色这样念。念久之后你的速度就变快了，就变成 Excuse me, sir.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Sure, it's 10 o'clock. Thanks,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I need to get to the station by taxi now. Thanks again. No problem, good luck. 你看，我常讲，慢就是快，慢慢念，不要急。你要念的那么样的快，那么样的流利，是需要好长的一段时间。可是你拉长刚开始的时候，慢慢念。Excuse me, sir.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每个字词都把它拉长，才会呢摆脱中式的英文的习惯。你看中式英文是每个字都是短短恰恰恰恰恰，因为我们中文都是这样子嘛，每个字都是一样短一样长嘛，所以变成 Excuse me, sir. Do you have the time, please? Sure, it's 10 o'clock. Thanks,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那这就不对了嘛。Thanks, my train leaves in 20 minutes. 旁边的人说，哎呦，你念英文好恶心啊。记住，你就成功了一半了。人家说你好恶心啊，你就成功了一半。不要怕人家笑，记住，这样坚持下去，英文一定学得棒棒。